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受高压脊控制，天气晴好，午后光照较强，气温较高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，光照十分强烈，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风1-2级转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文白眼睛一瞪，就给朱能来俩嘴巴。好小子，咱们的山鬼你懂不懂？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，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。你去购买蔬菜，你就买菜得了，谁让你偷马？再说老前辈宁波彪跟咱处的不错，凡是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都跟咱不赖呀。你偷别人行，能上那去捣乱吗？真是岂有此理。来人，拉下去重打80。掌刑的喽啰兵不容分说，把朱能拽下去，裤子扒下来，乒啪乒啪乒啪，把朱能揍的不敢了，站住一老命，哥哥饶命。宁伯彪心里头全弄明白了，还来朱文柱武是好人呢。他手下人背着他不知道干的，能说在这看着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来到门口，债主高抬贵手。既然事情闹明白，不要再打弟兄，你这么打把他打坏了，我于心也不忍，把事情弄清楚就得了。宁伯彪再三再四一解劝，这哥俩才点了点头，别打了，拉出来。朱能都上不来了，有喽啰兵把他架上来，满屁股都是血呢。谢债主哥哥不打之恩，噔，不打你，留着你啊！这是老前辈宁伯彪给求情，要不就活活把你打死，还不过去谢谢老前辈？是是是，老前辈，千不对万不对，全怪我不对，我跟老前辈赔礼了。咣咣咣，直磕头。宁伯彪双手相搀呢，这就叫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用好言安慰朱文朱武，这气儿这才消了，让他付点金疮铁扇散，又让他过去给朱木英赔礼，因为受害人是朱木英啊。这朱能咧着嘴来到朱木英的面前，哎呀，殿下，都是我的不对。这昨天呢，我领人去，我兄弟偷的马，我去行刺的。 那刀就是我的，你饶了我得了。跪下一行礼。朱母英也不是太混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人家认错就得了呗。想着朱母英也用手相搀，起来吧，下回别干这事儿。可朱母英说完了，把朱能搀起来，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。这朱能啊，不是东西。你看他对待宁波彪，他不敢；他对朱母英从心眼里头不服。心里说话，小子，没有三块豆腐高，出事都出在你身上。哎，啊，你还找来了？你要不找来，我能挨碗子吗？坏事都在你身上啊，我就这么便宜你了，不行。朱母英正好一哈腰，用手搀他，朱能这小子耍坏，双手一分，嘿，砰，把朱母英的俩腕子拽住了，那意思我叫你来个狗啃屎，摔你一下子我也出出气。这朱能也会两下子，等把朱母英的手腕子叼住，暗中一叫力，哎，他往下一拽，打算叫朱母英来个狗啃屎，摔个满脸花。朱母英是干什么的？久经大敌呀、啊。开始他没注意，等这小子一叫力，朱母英就发觉了。哎呀，心说话，好小子，给我使烟炮鬼吹灯呢！再给朱母英双臂一抖，趁你的吧。这一抖可坏了，他脚着没使劲儿，朱能受不了，像扔球一样，在屋给扔到外头去了。正好外头是大明柱，朱能那脑袋正碰到明柱上，啪！大概这家的脑袋也糟点儿，当时创个窟窿，是绝气身亡，死尸摔到地下了。你看这个事情，朱能发坏，当然朱能知道，朱母英也知道，朱文朱武不知道，他就看朱能往那块一施礼，朱母英一抖，啪啦摔死了。这哥俩可误会了，当时圆睁二目，倒竖胡须，哎呀，朱母英，好小子，你真是欺人太甚了！我们看在老前辈宁波彪的份上，对你以礼相待。我们觉着我们这么做事儿，问心无愧呀、啊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朱能再不对，过去给你赔不是。你因何将他摔死？拿命来！说着，这哥俩刷啦把大肠甩掉了，勒大带，摁帽子，提靴子，在背后一伸手，拽出丁丁狼牙棒，金钻压油锤，飞身形跳到天井大院，讨敌骂阵，叫朱母英受死。宁波彪在旁边一看，哟，老英雄一跺脚，暗自埋怨朱母英，你怎么这么办事儿？挺好的一锅饭，让你一把沙子全糟践了。过来抓住朱母英，殿下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这是为什么？哎，咱们倒要说我不对，不说他不对呢？他想给我来个大马趴，我不让他来就不行啊！你问问他去，他干什么来的？宁波彪一听废话，脑袋都露了，还能问吗？母英，你可惹祸了！行，老前辈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 一个山大王有什么了不得的？说好的，怎么都行；说坏的，玩横的，我把他俩也摔死。纵身往外就蹦，宁波彪怎么拦也拦不住了。朱明手里头没家伙，多亏院里头有兵器架子，他一伸手蹭，拽出一条冰铁棍来，纵身行跳到朱文的面前，是抡棍便打。朱文往旁边一闪身，在背后拽出这对叮叮狼牙棒，两个人并不大话，就站在一处。八戒、哪吒、宁波彪在旁边急的是连晃头再跺脚，心里头暗自埋怨：木英啊木英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，本来挺好的事儿，让你给弄砸了，看来现在收场不那么好了。没有办法，宁波彪把大衣闪掉，在腰里头一伸手摁灯簧，喷拽出八宝金丝软藤枪，在这没理也得搅三分，无论如何他得站到朱母英这方面。那朱武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老前辈好，来，我陪着您走几趟。咱这么办得了，咱不管谁是谁非，你要把我们哥俩赢了，朱母英的宝马大锤我们原物送还，然后赔礼认罪，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。如果赢不了我们哥俩，哈哈哈哈，老前辈你可下不了二节岭，找家伙。说着他在身边背后拽出金钻亚油锤，是直奔宁波彪。到了现在，宁爷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四个人打了两对，在院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咱单说小磕巴嘴朱木英翻着小母狗眼看着，一瞅朱文这能耐，就这个办法，心里头是大吃了一惊。行啊，这家伙不光个这长得高，这真有两下子。今天看这意思，还真得使点劲儿，不讲非归位不可。他算说对了，本来这朱文就是部下的将官，骑马不行，但是部下有两下子。朱木英呢是马上的将官，今天在部下动手就吃了三成亏。从力气来讲，两个人差不多，朱木英还没有应手的家伙，没有锤了改成棍，这玩意怎么使怎么变，所以两个人打了50回合上下，朱木英鼻洼鬓角就见了汗。他头眼一看，宁波彪那块也点盯不住了。宁波彪啊，跟朱木英一样吃了一个亏，他是马上的将官，要讲究骑马抡枪那是能耐，现在变成部下也是不方便，这条枪施展的也不那么好了，搭上上了几岁年纪，力量赶不上朱武，所以命也张着大嘴呵呵喘气，眼看也要盯不住了。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就听见二节岭山口那儿一阵大乱，跟天崩地裂一样。了不得了，出事了，咚，啪，哗，起了，哗， 了不得了，啥时候来了，快跑，见光见光见光，定他。朱文朱武打着打着听着这个特殊的声音，吓了一跳，心说怎么了，外边怎么开了锅了？但是动着手呢又不便观看，用眼犄角的余光瞅着，时间不大，就见寨门咣当下倒了，手下的军兵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全都跑到寨里头来了。他再一看，在后边追上一帮人来，人数大概有10名左右，拿着不同的兵器，有的在步下，有的在马上，正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往东一闯一条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条胡同，当兵的干脆就顶不住啊。朱文朱武暗自吃惊，心说不好，不用问，宁伯彪来了以前设下伏兵，大概我们一动手这伏兵杀进来，心里说宁伯彪你可真不够意思，外君子内小人，先拿话把我们稳住，软的硬的都来了，今天我们哥俩也豁出去。单说朱穆英打着打着听外头一乱，他心里头也是一愣，看意思是自己的人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等一等，我先搂一眼看看。朱穆英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大棍子往地下一戳，当拐棍儿，张着嘴这份喘呢、一边喘着一看，呵，把他乐的。一看为首的来人，正是野人熊胡强。在胡强的背后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，另外还有常胜、常林。再看都队的，正是雌雄眼儿常茂。朱穆英看罢，多是这个喊呐、啊。元帅，我在这儿呢，快来吧，要不就归位了。长茂一喊，等着，小可不准，本帅在此，上。那说长茂他们在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说过，长茂出的坏主意，让这十几个年轻人到牛塘峪去解围救驾，他又出了个损主意，让大伙赛跑。你说这招有多损呢？有的骑马，有的是步下，能跑的那么齐吗？在半路上他又出坏主意，用宇王神术的槊转捅了朱穆英马屁股一下，致使朱穆英这匹马落荒惊跑。这朱穆英呢才落到凤凰庄巧遇宁伯彪以至二街岭这些事儿。常茂他们这些人没分散，哎呀，一看朱穆英没影了，常茂挺着急，跟大伙就说，我说得把小柯木尊找着，这丢了可不好交代。是啊，咱们往前找吧。他们也是冒着蒙着往前瞎摸，走的是一条路，也来到苏州凤凰庄。刚他们来到凤凰庄，因为从来没来过，地理也不熟，人困马乏，长茂就跟大伙商量，咱找个地方吃点什么东西得，因为多数都是回民，咱最好找个回民的馆子，往东看看西瞅瞅，哪儿都不合适，正好路过宁伯彪的家门。长茂翻眼睛一看，大门上挂着赌娃，啊，这家是回民，哎，正好 喝水吃饭，正趁心意。完了给人家钱呗。甩凳立安从马就跳下来，这才靠打门环。里边有两个把门的，是宁波镖府中一个大总管，一个二总管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宁府，一个叫宁禄，两个人岁数都不大。这俩人啊，现在特别高兴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宁波镖跟朱元璋做了亲了。朱元璋的干儿子金锤殿下朱穆英成了老宁家门前的贵客，小姐宁彩霞许配给他了。早晚这一成亲，我们都得搬到南京城里，我们这个大总管二总管也能飞黄腾达呀。这俩人乐坏了。这阵儿还在屋合计呢，哥哥兄弟啊，有道是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你知道不？那朱穆英是皇上的干儿子，最少得弄个王爷，将来咱要搬到南京去，咱们两个人就得是二品官以上，是吗？要这么说，咱现在就是二品官了。那当然了，现在咱不是平常的住户，咱这块那就得说王府啊。我们两个人现在就可以上任，两个人越合计越美，将这时候长帽砸门，宁喜儿撇着嘴挺着胸膛出来了。谁啊？我啊，我什么味儿这是？什么事儿呀？我寻点水喝，找点饭吃，要饭的。去，改个门口。宁喜儿说着，把门就开开了。他要要，哪来的这么帮人？一个个满脸尘土，全是汗脸，尤其这些人长得其貌不扬，宁喜儿就满脸的看不起，把嘴一撇，手一背，我说往街里走，饭馆茶楼什么都有啊，何必这叫我民宅啊？这是王府，没看见吗？我告诉你，随便砸府门，你们犯了掉头之罪。长帽一看，王府，哪来个王府？一看这小子这个模样，长帽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三说两说说翻了。长帽伸起手来，啪就一巴掌，把这宁喜儿在大门揍到院里去了。宁喜儿哎呦一声，哎呦，打人了！哪里来的暴徒？这么一喊呢，文雅先生宋濂正在屋呢。老先生这心呐，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宁波镖跟朱穆英上二街岭了，吉凶祸福现在猜不出来。老头心里暗自祷告，无论如何保佑他们爷俩平安回来呀、啊，因为人单势孤。跟山大王打交道，说翻了就得翻了，自己又是个文人，有劲儿使不出来，哎，正着急呢，听院里头一乱，宋濂认为着山上的人杀来了，迈大步到院里一看，是宁喜儿。喜儿怎么了？哎，老爷子你快看看，门口来帮小子，动不动就打人，你可把我给揍的。闪腿一趴，宋濂到了门口一看，不像山大王，这些人有的顶盔挂甲带着家伙，有的扎金见袖，马都是高头大马，看着像是武将。瞅一瞅身上的打扮，脸上的尘土，这是走长途来的。那文雅先生宋濂多聪明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，各位英雄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哈哈哈哈，可能我手下的家人说话不当，多有得罪，望诸位见谅。